纪念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诸位领导人金亨济先生成立朝鲜国民会100周年中央报告会，22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报告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游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有功者、平壤市机关、工厂企业的干部、生产革新者和烈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做了报告。报告人强调，朝鲜国民会的成立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对推动朝鲜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反日斗争在反帝自主、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具有重大意义。报告人指出，在金亨济先生的指导下，朝鲜国民会坚持高举自立独立、民族团结的旗帜，积极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自主统一的发展，开拓了无产革命的新道路。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金亨济先生的远大意志和他对光明未来的热望得到了圆满实现。今天，金亨济先生的志愿思想由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出色地继承下去。报告人强调，全体朝鲜军民都要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周围，使志愿的思想和意志永远成为朝鲜革命的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祖国自主统一和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